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71章，生病。面馆的味道实属是一般，不过从面馆出来，袁子峰和李琴说碰到一群姑娘。碰到姑娘倒没什么，很正常的事儿。只不过其中有个长相挺好看的姑娘拦住袁子峰的去路，递出来一张小纸条，大方地说道： 帅哥，这是我微信。 袁子峰瞄了一眼，避开他就要往前继续走。李琴书却拉了他一把，低声道： 哎，你这样不太好。 那姑娘这下没面子了，后面又响起一阵又一阵的起哄声，扭头一看，对方这脸色果然不怎么自在，脸红了，看上去挺手足无措的。唉，遇见李琴书真是算你运气好。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扭过头去，从姑娘手里抽走小纸条，拽着李琴书继续往前走。他隐隐地听到姑娘特别兴奋地说道： 你可以叫我小七。 哎，袁子峰自然是没给回应了。两个人到了停车场附近的垃圾桶，袁子峰把那纸条叠好了扔进去。这一次李琴书没阻止，不喜欢最开始就拒绝，这不是挺好，何必要给对方希望呢？ 你可以找个更合适的机会拒绝，你这样太直白，容易伤着对方，而且他这么多朋友都在，如果你不接受，恐怕他要被别人看笑话。 优柔寡断，袁子峰给了李琴书一个评价，顿了顿之后突然想到什么，开口道：那你对我拒绝的时候怎么不再委婉一点？ 开始委婉过，不过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委婉也要讲人的。譬如说对待林天宇那样的孩子就得委婉一些，可对待你这样的就得更直接一点，不然不会有什么效果。 我这样的怎样的？ 脸皮稍厚一些的。 饺子的味道明显不错，另外四个人回来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笑意，就连林天宇看上去都放松了不少。苗阳湖见他俩早在这候着了，不由得开口： 错过如此人间美味，你们简直是亏大了。 嗯，据说全手工擀面，而且面里还加了鸡汤啥的，皮薄馅大，一口咬下去还流着油，加点姜那滋味真是绝了。 袁子峰一个没什么口欲的人听完了竟然也咽了咽口水，李琴书反倒是没什么表现，只是笑了笑： 没事儿，我们明天回去之前啊，还能再吃一顿，如果你们想吃的话。 他说到这儿，突然转过头看了林天宇一眼： 喜欢吗？ 味道挺好的。 赵子珍笑了笑，打开后备箱让大家取东西。苗元湖人毕竟是个姑娘家，拿过来的东西可真不少啊，不过都靠谢了东替他背了。对比起来，赵子珍的东西反而最少，但却是最有用的。林天宇也没拿多少，就一个帐篷和一些必备的药之类的，赵子珍也替他扛了。 你腿还没好全，是我逼你来的，自然要顾着你的腿啊。 林天宇这才没多说什么，沿着停车场一路往里走，走个1公里左右的距离就是露营基地了。遥遥地望过去，这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，这种情况晚上想出点什么事儿反倒是困难的。 苗元虎看上去有点后悔。 人也太多了，早知道这么多人，我就不缠着我表哥过来了。 没事，我们再走个500米，人就会变少了。那边我常去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 众人于是扛着东西继续往里走，跟在赵子珍身后倒也不怕迷路。果然人越走越少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赵子珍停下脚步。 就在这里吧，这地方人少也挺安全的。 袁子峰看了一眼，这地方确实没什么人了，不过靠东边方向的位置有一大堆人，估计是一起过来的，应该也是有老手带着。李琴说，把东西往地上一扔，喘了口气，正准备开口说话呢，却见着袁子峰的身后一张熟悉的脸正在靠近。他挑了挑眉，露出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来。袁子峰浑然不察地说道，哎，我没带多少肉。 我们带的肉多，你们如果不够可以来找我拿。 清丽的女音入了耳了，笑眯眯的，很亲切的样子。袁子峰扭过头，觉得眼前这姑娘长得挺眼熟的，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这女孩子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好巧啊，没想到居然还能在这里遇见。 袁子峰缓过劲儿来了，这是刚刚给他联系方式那姑娘，虽然那排字早就被他揉成团扔进垃圾桶里了。啊。袁子峰应了一声，不解风情地开口，都是来露营的，露营基地就这么一个，遇到也不算巧吧。女孩子嘴角微微一僵，旋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。 嗯，倒也是，是我没有琢磨到这上面。先不说了，我得先回去帮忙了。不过我们真的带了挺多肉，我们姑娘居多，也吃不完。如果你们差肉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 袁子峰薄唇一掀，正要开口呢，李琴书连忙扯了把他衣角，笑道：“ 好，谢谢你们。” 姑娘这才蹦蹦哒哒地往回走。袁子峰把帐篷抽出来，往地上一扔，淡淡道：“你搭理他那么多干什么呀？”“ 哎，我才教你的，你又给忘了是吧？”“ 虚伪。”袁子峰撇撇嘴，评价了一句。他完全只是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，却不想李琴书听完了神色微微一变，眼神里的情绪竟然变得复杂起来。他看了一眼袁子峰，想要说什么，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蹦出来。李琴书垂下眼睑，蹲着身去撑开了帐篷，也没再开口。袁子峰也意识到自己这两个字可能让李琴书有点不舒服了，但天知道他真的就是随口一说，完全没放在心上。李琴书平时也不像是这么纠结于评价的人呢，怎么会突然……袁子峰有点想不通，他也不会道歉，只好尴尬地看着李琴书半蹲在地上动作，有些手足无措的。所幸李琴书很快调整好情绪，虽然仍是没抬头，但语气听上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。 傻站着干什么，帮我扶一把。 袁子峰连忙凑上去扶住李琴书的手里的帐篷。俩人虽然都没搭过帐篷，但凭着过人的智商和说明书，很快就把帐篷搭起来了，一人一个刚刚好。不远处其他的几个人也都差不多完工了，只有苗元湖那顶帐篷还没有完全成型，剩下的几个人都去帮忙去了。苗元湖也乐得轻松，开始布置晚上吃饭需要的东西。后备箱带了个烧烤架，被谢廖东这个苦力第二次搬运搞了过来。苗元湖在地上铺了很大一层碎花布，正好够几个人席地而坐的。他还带了水果，正巧附近有条小溪，洗干净了放在碎花布上面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 哎呦，下午的太阳挺大的，袁子峰晒了一会儿，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受不住了。一看李琴书这脸色，更是有点苍白了。凑近了他一些，说道：“你进去睡会儿。”“ 不用，又不是姑娘，没那么脆弱。” 袁子峰才不管他想不想，直接把李琴书扛起来，往帐篷的方向走。李琴书吓得三魂没了七魄了，猛地一下捶在袁子峰的后背上。 袁子峰，你疯了？ 袁子峰还是没说话，三步并作两步到了帐篷前面，把拉链拉开。哎，你看着点，别给撞了。然后非常轻松地把李琴书给扔了进去。 哎呦，袁子峰，你把我当姑娘呢？这么脆弱？ 李琴书真的是哭笑不得了，更何况苗元湖这姑娘看上去都比她坚强了不少。又不是你一个人歇着，你歇着这也没什么，我把你那份干了不就得了？你看你脸白成什么样了。李琴书不说话了，有点尴尬。苗元湖歇着理所当然，毕竟是个姑娘，那林天宇歇着好像也没毛病，毕竟是大病初愈嘛。这他歇着算是怎么回事？ 切， 我这叫做争取合法权益。哎，算了，李琴书也不打算争辩了。林天宇一直坐在这个林荫下面看书，别看他是出来露营的，还随身携带了好几本英语书，从开始到现在都已经做完了一套英语试卷了。和他一比，袁子峰的努力简直是不值一提。两人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一个靠天赋，一个靠努力。这赵子珍是个有经验的人，很快把一切都弄得妥妥当当的，连烧烤架子都弄好了。苗阳湖开始组织串烧烤，穿到一半儿，天上的太阳突然滚回到云层里了。哎呦，看样子像是一场暴雨即将来临了。谢料东望着天，眉头微蹙。 啊，不会下雨吧？ 应该会下。嗨，天气预报太不准了。 啊，说好的今天晚上能看星星呢，太难过了吧。 哎，咱们动作再不快点，别说是看星星了，就是烧烤都没得吃了，到时候雨水一泼，炭还怎么烤啊？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